生活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Hello， 早安，7点钟的时段，欢迎锁定收听1033，越来越动听。我最近有在手机上玩游戏，不是玩那种打架的游戏，就是建造一个城市，然后在城市当中建造不同的居民。我在里面创建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根据我生活当中真实的朋友创建的，然后跟他们说这些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比如有一个好朋友喜欢唱歌，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在里面让你做歌手吧。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实现的梦想，在游戏当中实现一下好了。其实呢，玩游戏这件事情适当就好，就是放松娱乐一下，不要耽误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不要总是跟风，好像别人玩什么，别人讨论什么，我不玩的话就有点落伍了似的。不会的，喜欢什么就玩什么，不喜欢就不用勉强自己。生活当中还有更多的乐趣，在游戏之外，手机之外，值得我们去发掘。好了，不说了，感谢你喜欢这里的歌，白兔的一首《红蜻蜓》。 蜻蜓飞在蓝色天空，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是他的王国，理想是生活。我们的童年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升空。红色的蜻蜓小时候也小小英雄，只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经和声，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 你眼中的牵挂。

你知道吗？天气炎热的时候，人体为了散热会扩张体表血管，血液集中于体表，造成心脏、大脑血液供应减少，加重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缺血和缺氧反应。闷热的天气还会诱发心律失常、血压升高，引起脑中风。所以要提示一下，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应该严格地按照要求服药，心脑血管患者要避免过度劳累，饮食要清淡，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早起后可以喝一杯水，并且保持适当的运动。在三伏天，健康问题一定要重视起来哦。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V 级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出去游玩的时候，我们会坐不同的交通工具，飞机、火车、轮船、自驾游、大巴，还有的人选择骑行，什么样的方式都有。不过要说的是，坐火车的时候，如果突然坐到了那种比较复古的绿皮火车，还真的是挺有感觉的。你喜欢这种复古的东西吗？最近有出行计划的话，不管选择什么样的交通方式，注意安全，检查好随身物品，除了必须要带的东西之外，别忘了带上好心情。好了，这里听歌的你也要带上好心情哦。 1, 2, 1, 2, check, check, check. Oh yeah, here we go, come on, hey. 谁对谁错，人生多美，爱情多美。 瞧你玩一下让你在意，先管面子再管里子，先顶肚子再补脑子，先端架子再掩影子，先抖裙子再想点子，先动篓子再找路子，先煮卵子再上条子，机关紧心干不如你来意，搞栋房子搞一辈子，停个车子一堆单子，挑个担子叫破嗓子，凡夫俗子没有法子，卷起袖子迈开步子，扮个傻子一条汉子，何必玩单机的人是大意，撇撇轮子转转轮子，上上管子练武身子，碰碰钉子找找乐子，想想法子混混日子，照照镜子刮刮胡子，打打白子哼哼几子，姑妈赶快逍遥一次大意。 Oh my god， 听不懂看不懂学不懂都不懂，究竟谁对谁错，人生多美爱情多丢， 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 Help me help me babyRaw everybody break it down，一间屋子两床被子，三面窗子四张椅子，收起爪子拉开帘子，嗑嗑瓜子想想点子，打着牌子亮着句子，两把刷子好过日子，天天上上球嗨嗨，先打底子再摆摊子，先看钉子再拿耗子，先照镜子再讲面子，先擦鼻子再给样子，不管汉子还是鬼子，不管老子还是小子，他大戏在江湖里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男子女子黑子白子油子浪子胖子瘦子正人君子梁上君子天王老子毛头小子天子教子孤臣孽子，大家赶快恭喜领财，不当俗子不做汉子，不干头子不干鼻子，不充胖子不装样子，不耍性子不搞钱子，不扣帽子不抬轿子，不卖关子不碰钉子，还能领心逍遥自在。 Oh my god， 听不懂看不懂学不懂都不懂，究竟谁对谁错，人生多美爱情多痛， 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 Help me help me babyWe want to share the 简单的快乐。中秋是小事，个人的表现是吉日必有利人，吉日大而大人，己所不欲，大勿施于人。如以人为本，以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敬，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敬，对人才有爱心。有样子的中秋是小事，个坏坏的表现是搞不懂就问人，搞不懂就打人，没有人懂还可以问神。如以快为根，以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上。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要懂得推理，要心存怀疑，要充满好奇，要去心谜语，要看破伤痕问到底。 学会维持你的快乐，不断的感恩，不断的将脸朝向有光的地方。时间长了，你自然学会了和喜悦相处的诀窍。希望你一站出来，就让人能从你身上看到生命的光彩。做一个会发光的人吧，照亮自己，也感染着别人。维持你的快乐，不断的感恩吧。好了，这是在这里听好听的歌。 装潇洒，虽然你像个小孩长不大，只有你能当个我最佳上扬，心上棉花糖融化。 虽然你有声小般挣扎，虽然你的心思变化无常，只有我只等出你无天无法，等你无厘头的话。

病离场庆。人们总是爱说强迫症，那强迫症到底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症状呢？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是很早之前上高中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就在课上突然打趣到说自己有强迫症，就是每天早晨下楼之后总是要怀疑一下，想一想到底有没有把门锁上，然后经常想不起来了就一定要上楼看一看，甚至有的时候他可能觉得一定锁上了可还是要上楼看一看，他说自己有强迫症。直到后来这个词流行起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原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强迫症啊，不要让自己的强迫症太严重了就好，不然是真的需要看心理医生的。今天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奇奇怪怪的强迫症呢？好了，不说了，希望大家都快快乐乐的。好了，继续听歌，张宇、范文芳一首《预言》。 在沧海的上唱了桑田，把红颜看成白眼，也难以把思念变成流言。窗外雨水都凝结到冰点， 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安全知识是如何处理燃气泄漏。

今天读到的比较美好的一段话读给你听。愿你熟龄又天真，勇敢而赤诚，在世俗的兵荒马乱中成熟却不世故，勇敢而不执拗，天真却拥有智慧。愿你成为或者已经成为这样的人。我们都不想在现实当中迷失自己，最终我们还是想要做回自己，哪怕有过迷茫的时候，哪怕有过变得不太喜欢自己的时候，我们终会回来，回到自己想走的路上。好了，不说了，在这里听你想听的歌。 在没有星星的一个夜，我全身无力没有电，说一句简单却却竟会那么累，我没有掉下一滴泪，赶快停止你的不爱哲学，别把爱情当作是游戏，感觉之间怎么难免你永远学不会，懂你要的是什么。不就是我们刚刚分手了两天，你也说你要挽回，这样的反反复复真是烦人，我讨厌你跟女生说话的语气，对我一点都不在意，我真是受够你，你快走开，你快走开。赶快停止你的不爱哲学，千万别把爱情当作是游戏，感觉之间怎么难免你永远学不会，不懂你要的是什么。不就是我们刚刚分手了两天，你说你要挽回，这样的反反复复真是烦人，我讨厌你和女生说话的语气，对我一点都不在意，我真是受够你，你快走开， 三三听若有情。

祝福隐藏多多，当你为我迷惑，找不到出路，当你被辜负，在自己的泪水干枯，在他怀里得不到安抚，原来嫉妒和爱无法相处，就算我回不当初，也不能将自己救赎，风吹过山谷，我会想起欠你的幸福，无论我爱得不够投入，虽然你会守在灯火阑珊处，让我找到你，下意识弥补欠你的幸福，我的领悟虽白风轻书，直到白发也要听你温柔叙述。 幸福这样一首歌来自陈诗慧。对你来说，生活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如果只能用几个词来形容的话，你会用什么？也许会用到勇气这个词。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事情是需要勇气的，比如说在分岔路口需要你勇敢的去选择，在一件事情比较难的时候需要你勇敢的去迈出步子，在你跌倒了想哭的时候需要你勇敢的站起来重新开始。谁的生活都不是完美的，总有开心和不开心，总有简单和困难，希望面对生活的你充满了勇气，加油。好了，在这里好歌曲给你放松，接下来会听到姜育恒的一首歌《最爱的人》。下一时段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锁定收听1033，不要走开哦。 路看不见的尽头是爱你的象征，不能回首，不堪回首，眼泪朦胧，酒已喝得那么多，却醉不了寂寞，跌跌撞撞想开口，想从头来过。爱在失去的时候才